即话系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大家终于呢个夺命捞松全港最暴力嘅节目，终于人齐啦！ 夺喎、啊，大佬，仲要夺命喎、啊， 系咯、 啊， 哇，仲要夺命、 啊，系啊，呢两个字加埋 咁啊！新众要求，因为律政司嘅检控人员就话夺咧就有暴力嘅成分，咁、 啊、 我哋仲要系攞人命啊嘛， 系咯、 啊， 唔系就讲，唔系既然夺字已经证明咗系有呢个暴力成分，我哋攞命改名叫攞命。攞命捞松 冇啊，或者叫做公民广场捞松都得嘅，因为夺公民广场系暴力啊嘛，都 系系系。 咁咧就呢、這个要好少真系问齐人喎。你去咗边度啊？你 我去咗布拉格、布达佩斯同埋中间嘅维也纳。 哦，维也纳好似当选最宜居城市喎， 第二位，但系其实 第一位系 Melbourne 好似， 好似系，但系其实我觉得维也纳真系啲人唔得，啲人 德国佬 cool 啊。 太啲態度好差， 冷漠。我覺得梗係當咗你係強國遊客， 肯定係，肯定係。 咁你探咗少幾啊？去到即係嗱，你四個禮拜， 你係四個禮拜，每個禮拜都唱衰我一次。第一次就小三，第二個禮拜係小四，第三個禮拜係小五啦，已經去到 係 啦，跟住小六畢業啦。咁咧就呢、這個我就喺溫哥華，咁咧就四個禮拜。 嗯， 咁啊有證明嘅，我有上過溫哥華嘅中文電台啦。 四個禮拜去邊度都 啱啱上個禮拜啱過咗星期日有上電視台，一嚟緊個星期日仲拍低咗，仲有嘅。就係、是、呢、這個溫哥華嘅中文電視台嘅評論一地兩檢，上個禮拜就係評論呢、這個公民廣場案。 嗯， 係啦。 你知唔知我哋試過喺節目嗰度咧，極端懷疑咧，嗰、那個蒙面嘅林子健係你扮嘅。 哇！大佬，我肚腩都咁勁啊！第二，你見我 嗱，雖然 大家有聽我節目就知啦，我哋大家都中意睇 AV， 不過係唔中意 SM 嗰類嘅，所以我哋冇乜點介紹 SM 嗰類。咁你話去到用釘書釘啊、窒息啊呢類咧，我哋就好少，太過重口味。咁我哋就只係有一款而家好流行嘅，就係叫做禁欲一個月啊。咁就我哋離開咗一個月之後咧，大家都有一種嘅即係衝勁啊！ 哦， 就係、是、一翻嚟做節目就可以扯到行。 喂，你咋嚇？ 草草埋埋 係啦， 禁欲。 我就諗住咁噶啦，即係一個鐘頭你一個鐘頭佢，我咪喺度聽下咁啊得噶啦。咁今集仲唔偷翻夠啊？ 唔係啊嘛， 你快不能 咁快。喂，大佬嗰日喺我一落機已經收到風，喺修頓王子啊，你叫做。 你作啊？ 梗系唔系啦！ 你作啊你？ 我六点几落机攞行李嗰阵时，电话已经响起啦，已经系，系嘛？ 喂，你系咪想讲嗰日发生咩事啊？ 跟住阿 Lens 就揸住张纸，就似乜嘢咧？似追债嗰啲大耳窿啊，寻人嗰啲啊，写住。 嗰日咧就有人咧就埋你，就话：喂，我系阿呢个刘世良嘅前度女友嘅死党。 哦，得我啊！ 咁咧就話啊，我其實好想咧揾翻阿細良，咁我已經將佢嘅 contact 啊轉交咗俾你噶啦。啊，我依家喺度咧就啊不負所託嚇、啊，我做咗噶啦呢樣嘢。 多謝你啦，真係大佬，你諗下我都咁嘅年紀 ，gathering 咗未咧？ 啊 ，gathering 咗未咧？ 唔係嗱，兩樣嘢重要嘢就呢個 check 完之後要講下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咧，我翻嚟之後咧就有聽眾上嚟，咁、就話佢想加入做呢個城寨人。咁咧就 爆噶啦嘛， 系啦。咁我就話咧，可以嘅。其實好多人以為我哋唔再收，咁唔收嗰陣時係因為咩咧？因為之前我哋做嗰個香港人香港史嘅課程啊， 冇辦法，因為個地方限制咧，所以就即係有一個嘅局限喺度，就唔可以收咁多人。咁但係而家就即係諗咗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是、每一季推出，咁然後大家可以輪流參加咁樣，就總有機會輪到你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係仍然繼續開放俾大家申請做呢個承債人。 喂，幾多錢啊？ 年費就係2000蚊，咁咧就可以參加我哋嘅課程啦，同埋一陣間有筍嘢公佈嘅。咁咧就參加咗之後咧，就當然我哋嗰個營運咧都係需要靠大家嘅支持嘅。咁就因為而家環境越嚟越艱難嘅，真係。咁所以咧就大家如果能夠可以係加入做承債人而支持我哋嘅呢個網台繼續運作落去咧，咁就大家踴躍啲啦，希望大家。咁可以上嚟報名就得，咁然後或者係將你哋嗰個嘅我哋會將入會嘅方法咧，就喺個 Facebook 嗰度公布嘅。咁即係再 post 一次，咁就係、是希望多啲人可以繼續支持呢個城寨。咁第二樣咧就係、是、咧，就我哋因為呢個寫字樓裝修啊，咁我哋嘅貨倉咧就要咧將佢變翻做寫字樓，咁所以咧就要將我哋嘅存貨咧就要盡量咧就要即係去庫存啊，用內地嘅講法叫 香港點講啊？ 散貨咯， 香港叫散貨大出血， 係咯。 咁樣咧就嗱，我就好簡單嘅啫。既然我大出血啦，咁啊之前已經減到20蚊，咁啊但係都未出曬血，咁就不如就真係用釘書釘釘自己啦。今次就真係用釘槍釘添啊。係。咁咧就係咧，如果係星期。首先我們就星期六星期日就是會開倉的，真的開倉、開倉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大家可以上來是免費攞書， 哇， 派米， 是啦，這個叫做啊，沒有，真的是盂蘭節， 是的，是 的，立得就立， 是啦，那呢就但是呢 before 星期六星期日之前呢，如果你是承債人的話呢，或者我們的義工呢，咁咧你就可以上嚟咧優先立， 咁我都係可以優先立啦。 可以，當然可以啦，係啦。 義工 咁，但有條件嘅其實， 哇， 有條件嘅優先立嘅同時咧，你要幫我哋喺個倉嗰度咧運翻啲書搬翻出嚟，去堆成呢個派米嘅呢個倉。咁所以咧就 星期幾啊？ 星期五嘅放工之後啦，6點鐘到8點鐘嘅時間咧，咁就歡迎大家。如果你係承債人咧，一方面。 就帶個夾， 就帶個夾，或者係去百佳推架車，再唔係去機場推架車， 係 都得。 哦， 咁咧就有幾多立幾多。咁嗱，唔係流嘢嚟噶。譬如包括我哋經常喺節目提及嘅 AV 三寶咧，都係免費。嗱，阿 Lens 即刻走咗出嚟啦，即刻以為攞曬啊，立咗先，立咗先啊！阿 Lens 話頭先一 立埋一套俾我。 立咗先之後，即刻出咗去啦。咁就包括係累到我哋雞毛鴨血，所有書俾呢個共產黨嘅連鎖書店退翻翻嚟嘅。 喂喂，俾大家睇一睇先。 我佔中啦，嗱呢個就係好似據說係喺呢個 蒼井空 抗日神劇裏面啊，被列入呢個日本特務名單嘅蒼井空啦。 是真嘅，世界的 啊，咁咧就 世界嘅 AV 詞典啦，同埋呢個人民色情啦，講內地農民拍色情電影嘅情況啦，等等咧。 嗯， 咁咧就仲有又係俾戴耀廷累啊，同石永泰一樣嘅。 係， 即係如果你講石永泰憎佢咧，我更憎戴耀廷，就因為嗰本《我佔中》咧，搞到三聯退曬我哋啲書翻嚟。 哦， 咁就而家就堆曬喺個倉嗰度。 哦， 咁所以咧，大家留為紀念咧，都要上嚟攞一攞呢本書，真係 要啊， 因為有大量嘅。 里面有一个 chapter 啊，写得好好噶，写得好好噶， 徐少华写噶嘛，所以咪卖唔去咯。 好，我包办你十本， 点知啊，十嚿啊，差唔多，仲有几廿嚿喺入边啊。咁就咩书咧？总之系上书局，我哋一年之前啦，最近呢一年嗰啲就不列入呢个免费攞书嘅名单之内嘅。 系。 咁即係長毛啊、炎黃解讀嗰啲就要俾錢買嘅。咁、其他嗰啲咧就大家真係嗱講到明啊，承債人嘅話咧，你係會員咧，星期五上嚟就免費攞，任攞，咁就做英文書喎。 係。 而家賣緊嗰啲嗱 ，Lens 唔好行住啊！ 我而家真係後悔。 你出咗去就冇人推咪啊！你唔好行出去住啊！ 我就之前就已經用20蚊買咗五本，即係咧100蚊。 咁你而家係咪想 抌低咗一嚿水？ 啊！而家係咪想退錢啦、啊？咁咧就呢、這個另外咧就係、是除咗英文書之外咧，就係、是有一啲我哋過去其實好好嘅作品嚟嘅，其實譬如廖偉棠嘅詩集啊等等咧，當然喺香港出呢啲書就撲街啦，當然係。 咁咧就我哋都係免費。咁就另外好多我朋友啦，其實好多人問我係咪佢，我都講咗唔係，其實我朋友嚟嘅，天馬男嘅幾本作品咧，笑咩啲啊？ 真係。唉，我用我的表情嚟话俾你听，我嘅即系对。 系啦，咁咧就都会咧 系鄙视啊！ 呢个大家如果真系攞翻嚟做留为纪念都抵啦。如果你揾我签名，我一定签嘅。其实 系， 因为好熟 签啊， 系好熟噶，大家都 系 系啊。咁所以咧就除咗 A V 三宝个股就好快攞晒嘅，其实啊，咁就如果你系有女朋友、老婆嗰啲，就摆脱佢哋上去攞先。 喂，文化书嚟噶， 学术嘢嚟啫，唔使摆脱嘅。 唉，你真系啊！而家啲女士点会咁学术咧？一睇到苍井空就开拖噶啦，所以就大家小心啲啦。攞咗之后咧，都要翻去匿喺厕所睇嘅。嗱，咁咧就地址咧就阿 Lens 打咗喺度啦，就系观塘伟业街116号联邦工业大厦二字楼。 嗯。 咁咧就開放時間咧就係星期六朝頭早10点到傍晚嘅6点。 喂，咁如果未係承責人，而家裝做承責人 都得，係啦。咁你星期五上嚟裝都得， 裝啦， 都得， 係啦，係啦。 嗱，你俾完年費之後攞足翻嗰個年費所有嘅書，然後即刻樓下擺個地攤喺度賣，你賣得出都得，再唔係搬去三聯門口賣都得。嗱，咁就真係名益大家啦，即係呢個仲慘過林子健自己揼釘輸釘啦，話俾你聽，即係呢個即係一殼眼淚啊，就係咁，但係冇辦法，我覺得，因為你佔用住個貨倉咧，其實嗰啲租金咧，其實都係一個數嚟嘅，咁倒不如咧，就我覺得益，我又唔想去當廢紙，因為始終書係有嘅價值喺度，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價值不等於價錢。好多人以為一定有價錢嘅書先有價值，咁所以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就係咩咧，就係、是。你有朋友想要的你都可以上去攞、包括海外的一些的承責人呢你可以委託香港的朋友上來幫你攞攞、完之後寄過去給你就得你自己回來的時候即再攞都得咁、我估就未必留到好耐好快攞完嘅應該咁、如果你是屬於就專賣舊書廢紙的阿婆阿叔就不要來了真的、 哎、沒有啊不是為了這些的、 這些就是坦白說就如果你即一粒粒曬去就無謂啊是不是、啊、那真的有的其實 不是你如果這樣說他立刻裝2000元裝給 你是啊政府圖書館那些開倉5元 本 就是給那些人買曬的、其實、即係買曬攞去， 攞去再當廢紙賣， 當廢紙賣或者當呢個舊書賣。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係入會咧，你就可以即時星期五上嚟入會得嘅。咁但係入完會之後都要留低做義工。Lens 頭先攞咗一本咧，就已經即係認證咗做義工噶啦，就唔好走噶啦。咁就星期六、星期日咧就係、正式對外開放嘅，星期五咧就係、俾自己人上嚟攞嘅。咁如果你話攞俾朋友啊，攞俾學校啊、圖書館啊等等，無任歡迎添。咁所以就記住啦，一學眼淚就仲慘過呢、這個自己揼自己釘書機，用釘槍嚟釘自己，都唔係釘大髀添啊，釘手指公可能仲痛苦啊。咁就記住啦。咁今日咧就翻嚟第一次做節目啦。咁過去一段時間咧，好多人都。在個 Facebook 留言咧，就話我幾時翻嚟啊？香港水深火熱啊，咁樣咁就果然都係水深火熱嘅。咁我就喺加拿大做咗個 Facebook Live 啦。咁都 好燥 嗰陣時，心情都好沉重嘅。其實 兩次啊，做咗， 咁因為做咗唔止一次嘅， 唔止一次。 咁啊，琴日做咗喺加拿大做咗兩次啊。咁啊，心情都好沉重。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我一路覺得其實呢個公民廣場案同埋東北案咧，只係一個序幕。而呢個係黎明，好多人話呢個黎明之前嘅黑暗，我覺得唔係，其實係黑暗嘅開始。 嗱 ，before 之前咧，我想講翻呢個星期日嗰個嘅遊行咧。人數咧就係、雨傘運動之後最高啦。有人咧就好鼓舞啦，亦都即係呢個本身我本身都鼓舞。但係其實咧，如果你 compare with 嗰個事件嘅 nature 個惡劣程度咧， 其實暴力過雨傘運動。 我覺得 係928 係啊，我覺得係呢個人數咧，即係話咩咧？咁惡劣嘅一個咁嘅政治檢控，都唔能夠令到更加多香港人願意行出嚟咧。其實本身呢個亦都係一個嗱，係另一面啊，即係既係雨傘運動之後最多嘅人，但係另一樣嘢我又覺得唔夠人，即係講真嗰個事件個惡劣程度係應該 即係個 proportion 啊 ，proportion 係啊，你點睇啊？你覺得？ 我覺得咩啦，即係好多因素啦，又有即係你都有講過啦，即係散後嘅嗰啲疲勞症啊，或者係抑鬱症啊，又或者係即係被動員嘅， 或者一種失敗主義嘅思想 呢啲咁樣，其實都已經即係低潮咗好耐噶啦。咁對我嚟講，我覺得比想象中多人喎、 啊，即係因為你個期望低啲啊， 好低啊，因為。 因為 DQ 案嗰陣時好少人 啊嘛，DQ 案啊、釋法啊嗰啲都，甚至乎係劉曉波啊呢啲咁樣，其實係好少人，講緊數以千計嘅人。DQ 案嗰日嗰晚，即係 DQ 完之後嗰晚喺政總門口個集會，得幾百人。 嗯， 咁而家即係有數以萬計啦，即係其實。我自己估計可能50,000-100,000咁樣啦，有。 即係你按翻你嗰警方嗰個嘅數字咧，22,000咧，其實你乘2、乘3應該乘3差唔多。 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比想象中多嘅。咁、當然啦，呢件事我估亦都係因為即係有咁年輕嘅人，今次真係要坐監嗰樣嘢，真係觸動咗好多即係香港人啦，或者甚至乎有啲家長啦。譬如我今次見到遊行裏邊咧，都幾多家長帶住即係細路仔、B B 仔推住 B B 車。咁樣去行嘅，咁有少少回復，即係當年反國教嗰只 feel 嘅，可能都係黃之鋒嘅因素啦。咁我自己又唔係咁悲觀，即係已經好多嘢令到人好悲觀啦。再咁悲觀咁睇件事咧，就我自己都頂唔順啦。OK， 我覺得呢壇嘢咧，我同阿周老闆有唔同嘅咩咧，就係我感覺到嘅，我 feel the movement 咧，即係話今次會多人。不過都是超出我的期望，超出了我的期望，因為我覺得都是真的20,000-30,000就去警方那個數字，但現在肯定是遠遠不止，因為你行的過程當中你看到呢，就是說呢，我們七一遊行的時候呢就很疏的，今次就物質 逼到實的，逼到實的， 而且我去到這個中環的時候呢，我還收到網友在我的 Facebook 留言，就是現在去緊灣仔， 其實很多城寨人出咗嚟，我見到 都多都多。 嗱，我嗰個時間係點樣咧？嗱，佢三點集合啊。其實我咧就即係因為之前嗰晚搞到好夜啦，咁所以跟住又瞓晏咗成咧。我係差唔多成5點先到灣仔嘅。初初我都諗下究竟我喺邊個站出好咧、嗯？我係咪應該喺金鐘出，跟住喺即係龍尾即係、就是、中途插入點樣咧？咁樣。但我一路 check 住個 Facebook 咧。我去到即係差唔多去到灣仔站嗰陣咧，都見到條龍尾仲喺度喎。跟住我上到地面，真係條龍尾仲喺度。 係啊， 五點啦嗰陣時，條龍尾仲喺修頓。咁跟住我就直情行啦。跟住我其實我都係正常步速咁行。我行到去匯豐嗰度嘅時候咧，匯豐總行嘅時候咧，條龍尾仲喺我後面好多。咁即係話其實係一路有人加入嘅喺後邊。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其實嗰個情況係幾 多嘅。你睇翻嗰啲高空照片影落嚟咧，直情係塞滿曬。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indicate 到咧，嗰個人數係 unexpected 嘅，因為當日咧政府所有高層咧就喺布政司官邸公館嗰度咧就舉行呢個齋老尾李老尾大食會。咁你諗下啦，係人都知呢啲咁嘅相一出就撲街㗎啦。 係， 咁佢梗係預咗你得嗰幾千人啦。 係， 因為如果佢預到你有成100,000人嘅話，佢點敢喺度食老尾啊？嗰班友 真係你老尾啊！真 係。係嘛？你諗下，就仲要夜晚黑靜雞雞喺林鄭個 Facebook 嗰度公布嗰張食老尾嘅相。第二，我就唔明嘅，點解 Brainstorming 嗰班友要著制服嘅？點你共產黨咁樣？係乜個個著白 T 恤嘅喎？ 係喎。制服嚟噶嗰個位， 係啊！你大佬，你揀到成棚人，大佬唔係個個著嗰啲 T 恤好睇噶，大佬有嗰啲人著到咧係咧，即係你睇嗰個阿 Lens 嗰件 T 恤，乜嘢 T 恤嚟噶？你話 阿 Lens 原來中途去咗， 嗰件係回歸20周年嗰啲印證嗰啲咯。嗱、啊，嗰、那個 logo 咪就係嗰個一撇撇顏色嗰個咪就係其中嘅一個回歸二十週年嗰個設計咯。 係啊，嗱呢張相係似咩咧？就係、是、何不食肉味，人哋就暴曬喺度遊行抗議呢個政治檢控。你班撲街就喺嗰個布政司官邸嗰度咧，政務司司長官邸嗰度喺度食老味，係咪？仲要寫就特登叫人去買乜買乜買物，點會柒到咁嘅咧？你話？正路都不要出啦，嗰篇嘢係嘛？ 如果你話夜晚深夜出尤其喎，即係你到嗰陣時應該知道曬嗰個遊行嘅狀況啊，有幾多人啊咁樣。 我估就梗係有人知道佢哋走去食老尾啦，然後走去查詢啦，新聞處就騰雞就嗱嗱臨懟張相出嚟啦，梗係。係咪唔知係咪蘋果打電話走去問添啦？ 咁你懟張食嘢相出嚟好戇居喎，真係。 咁點啊？佢哋根本 不交 不交Storming啫，係嘛？大家頭撞頭啊，唔通？除咗去食嘢，你話翻屋做乜咧？其實喺度，所以我就話咧，呢啲就係叫做公關災難就係咁。同埋，我覺得嗰個當日嚟講咧，出嚟嘅人咧，我自己因為啱啱嗰晚飛機先到，我攞行李之後都成7點鐘。咁但係咧就 很多人告訴我們都是中年人多、啊、我不知道你們見到是 嗎？我的 feeling 是什麼？不是，我什麼人都 認識，我覺得什麼人都有。 我說呢，為什麼我會已經有個 feeling 呢，就是我覺得咦，有個 momentum 出現呢，就是陳家上、張堅庭，張堅庭我很熟啦，陳家上我都認識啦、即係陳家上咧，其實都是一個黃絲底嚟嘅，即係淺黃。 但係都喺大陸揾食 嘅。喺大陸揾食嘅喎，大佬，佢個主力市場而家喺大陸嗰度。但係當佢話我都頂唔順啊，即係覺得如果呢個時候唔出聲，係要爆啦。即係呢個時候我都唔出聲咧，我真係實在對唔住班年青人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張堅庭好，陳家上好，呢啲咧都係屬於咩咧？其實佢哋都係嗰個嘅所謂温和民主。即是香港的好 mask 的那 班人， 民主思路， 當然不是民主思路啦但我覺得是 很具代表性，它是 sample 來的，即是所謂溫和派， 沉默的中產， 是的，沉默的中產的、當然阿挺就 articulate 一點的，過去一直都 articulate 一點的。後來我走下來都有一個導演就再 send 個 message 給我，叫我幫他捐錢、喂，這一班人全部都是呢，其實我就說是一個很具代表性，真的都頂不順、香港人有兩樣東西頂不順的，第一就是咩咧？一啲非常不公義嘅事件，慘過梁天來嗰種，即係咩李旺陽啊、劉曉波啊呢啲啦。第二就係你搞僆仔、搞後生仔、年青人，呢班年青人咧，好明顯就唔係曳曳嘅年青人，而係咩咧？為咗社會公義走出嚟嚇、承受嗰個嘅罪責。咁而家跟住你咁樣重判佢，完全唔理會佢嗰個叫做出嚟嗰個 出發點、 目的。咁呢一樣，我覺得呢兩樣嘢就係後生仔同埋呢一個所謂慘絕人寰事件咧，都會係觸動到香港人嗰個底線。 因為我覺得其實咧，同九二八係相似。九二八咧，你問係唔係出嚟嘅人完全係為咗爭取真普選咧？可能有，更加多係因為覺得政府咁樣動用大量嘅武力，同埋催淚彈去對付和平示威嘅群眾，覺得呢樣嘢不公義。 我覺得今次催淚彈嗰、那個， 今次亦都係啦，就係話你咁樣已經服咗刑，然後再復檢佢哋嗰個嘅刑期，然後個判詞仲要寫到咁撲街。呢、這個上訴庭嘅副庭長楊振權，仲要話咁用石永泰嘅言論有少少情緒化，去寫埋曬呢啲咁樣嘅咩一股歪風啊，呢啲咁樣嘅，爭在未有航下一氣啊，別有用心啊，呢八個名言嘅啫，踢埋落去就肯定係文匯報嘅寫手寫嘅，我覺得。但係而家冇踢都好啦。都肯定是左部的寫手， 喂，但他那個的你知道這個的楊官呢，其實他是寫前面那、幾段的，即是大部分 是姓潘那個寫的， 姓潘的後面百幾段呢，即是大部分是姓潘寫的，這個呢姓楊呢，其實就 exactly 呢，他寫得不多，但是寫的東西呢就是已經是給人一個感覺什麼呢，就是他不是去什麼，他就已經有個先被人感覺他有一個先設的，即是說他的暴力、你的奪字有暴力啊什麼這樣、被人覺得你根本就有個先成見在這裡、 但這個很清楚的， 不嬲你的判詞不會這樣寫的，他暴力在哪裡暴力， 我覺得就算不在判詞，就算在審訊期間裡面、他不斷去盤問這個被告的話呢、問被告的問題，你看到他問的時候，你已經知道他的取向是怎樣的、那個是寫在一個 transcript 裡面的，我覺得都是上訴終審法院推翻上訴庭判決的其中一個理據來的、這個根本就不是刑期覆核， 根本是重審， 根本就是重審，我覺得 是啊。 喂，大佬，你沒有經過好像原審法官那樣問完保安、其他證人，你只是用你去盤問那三條人被告，然後就去 看那些片，這樣都還不是暴力啊， 再重新去看那些片，就說這樣都不是暴力、這樣我覺得這個程序本身很有問題、我不是律師啦，你是啦，你是未執業的律師啦， 也不是刑事 的專家啦，當然 即當我們三個都是門外漢， 是是 Layman， 有一個叫張達明就不是門外漢的那個人、張達明呢，即是香港大學的首席講師呢、法律系，他 exactly 說就是說其實通常就原審就是審那個 facts 嘛，他要 審 facts 去核實那些事實是不是真假嘛、 然後跟住咧，呢、這個上訴庭應該係根據嗰個 facts 嚟講， 睇個 facts 咧，然後跟住就去睇下個判刑係啱定唔啱啊嘛。你係複核個 唔係複核嗰啲證據啊嘛，大佬啊。 咁你而家呢個我都唔明啊。其實講真，點解上訴庭呢個可以咁樣做法呢？咁啊，當然我哋好期望終審法院咧，但大家唔好出奇，因為點解咧？事實上咧，過去好多嘅例子都係咁嘅。上級法院咧係會話下級法院犯咗啲咩錯嘅， 咁當然啦， 係會有嘅，啊話你犯咗啲咩錯。咁頭先我哋所講一樣嘢啦，就希望睇下上啊終審法院會唔會就呢個情節嗰方面啊，即係話點解上訴庭係可以咁樣去再重審啲事實、重核啲事實咧咁樣。第一、第二咧就係話，都事實上佢呢個第六段啊，呢、這個楊官嘅第六段啊，嗰、那個判詞咧，其實應該照計。都應該終審法院是要俾意見，我覺得，因為你呢一段判詞裡面咧係隱含咗好多個法官個人嘅詮釋啊。 嗯，其實如果終審法院或者係上級法院去即係覆檢，即係因為上訴啦，去覆檢下級法院嘅裁定咧，就其實睇一樣嘢嘅啫，就係睇下 引用法律原則有冇錯誤。 係啦，有冇一個法律錯誤？咁嗰段嘢咧，即係通常啲判詞咧，有一啲就係叫做真係嗰個判詞嘅內容啦，有一啲咧就係、其實都有一啲嘅叫做。佢拉丁文叫 orbiter dictum， 即係話咧，就係、俾一啲法官佢可能有時 by the way 講啲嘢咁樣，呢啲就似係嗰啲 by the way 講啲嘢，係啊，抒發個人感受。咁嗰啲咧就未必係可以去即係覆檢嘅嘢，即係亦都唔係 binding 嘅嘢嚟嘅。不過就係啦，究竟佢今次係咪真係叫做係即係覆檢一個刑期？又而牽涉到冇有冇重審嗰樣嘢咧？咁、那、嗰個就係一個法律即係、錯誤與否嘅一個問題。咁如果真係會上訴到終審庭咧，就希望真的會看這一部分的東西，因為照計你係啦，頭先都講咗啦，即係上訴庭，如果你話佢即係複核刑期，就整個應該係睇下個事實就係咁噶啦。下級法院 magistrate 即係裁判處嗰度已經定咗啲事實係咁噶啦。咁嘅事實嘅時候，究竟嗰個即係刑期係咪合比例咧？ 推翻咗下級法院所講嘅事實。 係啦，而家個事實都好似喐埋。 係乜？佢就係話本身就含暴力啊，乜乜乜啊咁樣。咁而下級法院裏面咧，其實係傳召嗰個保安噶嘛，受過輕傷個保安噶嘛。 係係。 係咪佢有核實過嗰個事實就係個暴力嘅程度噶嘛？而家問題就係佢重新再加碼嘅話，個暴力程度嘛，其實係。 係。 所以唔係純粹係 apply 嗰個法律原則嘅問題，我覺得。 原審法官甚至佢嘅判斷已經就係話咧，最大受傷害嘅唔係保安，係嗰啲擒入去嘛，即係講從啲公民廣場嗰度咧，即係佢睇過曬所有嘅片、所有嘅證供，佢就覺得。最有機會受到所謂暴力傷害，反而是那些抗爭者自己。 咁又事實上係喎，當晚大家都喺 現場啊，大佬我哋。 喂，公民廣場裏面係冇人嘅， 係冇人 嘅，係 啊。 咁其實最危險係嗰班爬入去嗰班， 爬入去跳落去之後，跟住走入個旗杆嗰度坐喺度啦，就係、咁多啦。 坐喺度啦，咁你暴咩力啫？其實講真， 即對其他人係冇威脅嘅，唯一威脅佢自己嘅啫。我覺得係，即、我都覺得佢哋好。 所以原審法官好似係拒絕咗嗰個刑期覆核噶嘛。 係 先至引用裁判官條例覆核唔得，跟住先。去到上訴庭用刑事訴訟條例裏面去上訴庭上級法院覆核嘛， 所以咧，所以申請覆核咧就係兩個程序嘅，一就係去翻原審嗰度要求覆核，咁啊梗係多數就唔批嘅，老實咁講，你叫我覆核我自己咩？咁跟住先去上訴庭啦。喺呢個程序當中咧，有一單就係咁啦，就嗰個好似叫做黃楊達啦，又係啦，律政司就要求原審法庭覆核，咁啊原審法庭咁啊。即係唔覆核啦，跟住律政司就冇再向上訴庭尋求覆核喎。 咁勇武都唔覆核嘅。 但係淨係係啊，好勇武喎！佢嗰次係嗰單叫做又係新界東北發展嗰度啦。好啦，咁你又睇到啦，喺香港啦，依、這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嗰個嘅檢控啊，即叫做選擇性檢控、選擇性覆核。 我覺得造成今次咧嚴重傷害香港法院的形象咧，始作俑者咧，我覺得不係淨係上訴庭嗰幾位三位法官，我覺得最大的責任是在律政司身上。 係，這個肯定 是這個我覺得陳家常概括得很好，我覺得今次真的要俾個手指公，佢概括得很好嘅，就回覆阿石五泰，即係求仁得仁論咧，就話：喂，你要俾我哋香港社會，俾公民睇到一樣嘢就係、是，你嗰個唔會話撐政府。就叫做咧咩咧？就叫做即係唔還啊！佢唔記得咗。總言之話，如果你係反政府出嚟行嘅話咧， 就要還， 就雙倍奉還。 出得嚟行，預咗 出得嚟行，預咗要還。佢話：但係你唔好俾人睇到，就係話你反政府嘅話咧，就出得嚟行，就雙倍奉還。 嗯， 即係你而家 exactly 咪就係石永泰，你最大嘅問題喺邊一度咧？就係、是、你講你唔理個 context 去睇咧，就係、是、嗰個所謂嘅選擇性檢控。 你其實過去我覺得已經張張在目咧，個問題喺邊度咧？嗰啲嘅對。遊行示威者施以暴力的那班的所謂愛字堆好， 喂，你機場襲擊啊，黃之鋒同埋羅冠聰那些咧， 係啊， 大佬台灣都判咗刑坐咗入去啦，已經。 仲有嗰陣時佔領揸住架 Benz 衝入啲人群嗰度，嗰、那個罰錢啫喎。 嗰啲係俾警員 仲唔暴力？ 喂，嗰、那個你唔復檢佢嗰個 係啊？冇啊！ 你個政司你唔做嘢 啊？ 所以我就話你要 X Y 交叉咧，第一個男一啊，叫做今而家今時今日。呢、這個爛呢套爛 show 裏邊嘅呢個政治干預司法嘅爛 show 嘅男一就係袁國強。 嗯， 我覺得石永泰今日保鑊咧講咗個觀點係正確，就係咩咧？其實應該出嚟解話嗰個律政司，係就係你個檢控政策係乜嘢？係 咯， 係乜？但係我一早已經講過話，而家呢一班契弟由九二八開始匿喺警棍後邊， 嗯， 任由警察去毆打示威者。嗯，然後跟住到而家秋後算帳，匿喺法院後面，係咪連少少嘅政治責任嘅承擔都冇？真正要落台嗰個其實係袁國強。你問我遊行當日最失望係咩咧？應該嗌一嗌嘅，應該係袁國強下台。 有嗌嘅，不過即係 呢個係最清楚嘅目標嚟嘅。坦白講，檢控政策絕對係政治。就因為呢個係政治事件嚟噶嘛， 佢決定啊嘛， 係係你決定噶嘛， 決定。 但係其實， 所以你頭先我講嗰段情緒化，所謂情緒化呢、這個這個楊振權嗰段嘅判案判詞裏邊嗰段説話，其實應該係律政司講嘅，唔應該由個上訴庭嘅法官去講。 即係嗰種歪風啊， 係啦，點解佢歪風？應該由林鄭月娥出嚟講。 啊！ 咁你咪將法院個政治嗰一 part 咪攞咗自己嗰樣嘢係你應該做噶嘛？其實 而家傷害法院 不單止唔做啊，佢仲落見呢個法庭自己攬上身。 佢等法庭攬上身，然後就話法治啊嘛。 係啊， 係依法辦事啊嘛，呢叫做佢咪自己閃開咯，跟住咪將政治責任卸得一乾二淨， 跟住匿埋食老尾， 然後成班人喺度食老尾咯。你諗下幾撲街？你話，就算你話袁國祥出嚟解，係好似石永泰講，有贊成有反對，五十五十。但是你都有個立場啊嘛， 最尾博取嗰個係咪你先？ 係啊，你都有個立場啊嘛，你個立場就係話呢個係歪風，咁藍絲實會鼓掌㗎，係咪？係其他參加個雨傘運動嘅人會罵你，但係你有責任去解釋當日梁愛詩淨係一單 case 放生呢個狐仙，佢係親自落去立法會解話，話點解要唔起訴呢個狐仙？是因為公眾利益，你贊成與不贊成都很多人覺得他是賊，因為他說星島會執笠，是吧？那所以喂，你說是不是律政司不需要解釋個別案件裡面的檢控呢？不是的，因為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在香港來說的一個政治事件來的嘛，是吧？所以他是有責任向公眾解釋，往後啊，就算你說之前那些不解都好，往後你的檢控政策是什麼？我就不明白立法會的法律事務委員會為何不去追這個律政司，包括刑事檢控專員你下來解。 其實呢，你說刑事檢控專員呢也都是的，即是你現在律政司呢自己背上身呢，即是可以說好像拿著個武器呢殺，即是出來呢去衝殺呢，也有人說你今次呢其實應該是交給刑事檢控專員去負責那個檢控，即是說什麼呢？即是因為這件事呢就涉及政治，你自己本身 你是政改三人組的 仆街， 是啊， 咁所以咧，其實檢應該作出一個點樣嘅檢控嘅政策咧？你所講嘅係應該要交俾刑事檢控。 因為咧，嗱，你而家呢個案件個性質就係同呢個政改同呢個雨傘運動有關，雨傘運動同政改有關，最尾導致到呢個政改又過唔到。咁而你自己作為政改三人組嘅其中， 係因為你自己做出嚟搞到咁大鑊啊嘛，係 有利益衝突嘅喎，其實係，即係你自己係政改三人組，跟住呢班人搞到你個政改過唔到，你含恨在心，呢個好瓜田李下，很正常的理解。咁到你去做一個決定，去唔去即係檢控呢班人嘅時候，其實你應該係避席嘅喎。其實， 所以林鄭月娥解話就係話律政司咧就可以裏邊經討論有唔同意見嘅。對唔住，我覺得呢個本身已經係有問題。點解律政司會親自決定嗰個刑期覆核咧？ 咪依個係一個問題添啦。 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點解唔係刑事檢控專員決定咧？ 我哋 點解佢會咁關注呢件事嗰、那個刑期覆核咧？以為佢自己落去親自 overrule 下邊嘅決定咧？ 刑事檢控專員應該佢嘅意見咧，反而係重要過律政司。 喂，佢係專家嚟，大佬。袁國強打咩官司出身嘅啫？ 商業啊嘛， 係商業化啫嘛，大佬揾嗰啲有錢佬錢嘅啫嘛，其實。 佢民事同商業化咁啊，而且咧，除咗佢唔熟之外咧，就算你話你坐喺嗰個位，我哋頭先已經解釋過，其實你係應該要避嫌嘅。你應該將整個的檢控交給這個刑事檢控專員去負責的，過去不是沒有先例的，過去都有的，即有些有些嘢就係話，哦，涉及到可能是特首的， 唔係外判咯，你記唔記得啊？ 咁咪參與咯， 係咪？咪外判咯，嗯，喺英國去找翻嚟咯。所以我就話而家呢個成件事烏裏單刀，所以你話見到只是好像石永泰講，你只是 tunnel vision 看到。嗰、那個司法程序進入法庭裏面的法庭審判有冇法律基礎，同埋係咪獨立審訊，嗯，就推論香港是有法治嘅話，呢，個就係好有問題，我覺得。 同埋大家唔好忘記啊，走翻轉頭少少啊，先講就話，喂，嗰陣時檢控七警或者而家即係檢控啊嗰，那個手臂延伸打人嗰個叫咩話？ 朱經緯。 朱經緯記唔記得律政司係攞過兩個獨立喺英國嘅獨立大律師嘅意見？ 嗯。 呢單咁嘅嘢咁明顯喎，有片咁樣駁落去，你都仲要攞啲咁嘅獨立嘅意見，跟住先至去即係 substantial 你即係作為呢個即係律政司決定去檢控與否。喂，而家呢單嘢你唔攞獨立意見， 嗯，最好笑就係最好笑就係咁，我話俾你聽啦，喺曾蔭權案嘅起訴裏邊咧，自己律政司裏邊咧嘅意見咧都唔告嗰陣時咧，就去倫敦 fishing 我哋叫做 fishing，去釣魚啊，係去睇下邊一個覺得有 case 就揾嗰個人嚟嘅。嗱，嗰啲人就為咗揾水嘅啫， 寫個 advice 就係即係擺明就係要砌你咯。大佬，你唔好當香港人傻。我成日都話，司法界裏邊、法律界裏邊嘅人，其實佢哋日日喺法庭打滾。石永泰之流，佢哋係知道曬呢啲咁嘅嘢嘅。我成日都話以前。用人權法打官司，任何官司上到去列顯倫手上，上訴庭又好，終審法院又好，都必釘嘅。佢哋行裏邊個個都知嘅，因為嗰個上訴庭又好，終審法院法官好，佢哋嘅傾向係點樣咧，其實係有嘅，係有傾向嘅。對於特別係應用人權法啊呢啲，你問阿李柱明就知嘅啦。其實你問呢，這個啊邊個啊 Yash Guy。其實佢哋都好清楚嘅，唔可以佢哋都好清楚嘅。其實，你話係咪法官冇？保守開明的傾向，這個騙人 一定有，一定有， 一定有，但是他會解釋給你聽為什麼我會這樣判，而他的保守傾向仍然是 within 那個 legal framework 裡面，在個法律的 framework 裡面，但是律政司的檢控政策呢，這個呢先至係法治裏邊嘅第一步啊！ 呢個唔係 嗰個關鍵嘅第一步。 呢個咪就係 你係咪 proceed 個 case？ 你好似當日起訴梁國雄話佢收受黎智英捐款嗰單嘢，擺明冇 merit 嘅，連個立法會嗰個秘書都話係唔需要申報嘅，擺明係冇 merit 都要去。是乜嘢？你係用個 legal procedure 去 harass 個當事人啊嘛，所以你個檢控政策本身其實都係個政治決定嚟㗎。 係啊，因為你一啟動咗之後，人哋要應你機嘅時候，就要俾錢要 請律師啦，啊，請律師打官司咯，然後跟住個精神壓力 係啦，食唔安瞓唔落。 係咪你係用緊公帑去折磨嗰啲人喎？而家係， 我覺得呢個咧，咪就正正係所謂政治與法律嗰個關係咯。呢，這個第一重嘅關係啦，就係，是，檢控啦。 同埋你唔好當香港人真係到今日都係傻啦，以為就淨係得法治冇政治，大佬。法庭永遠都是有政治的，這些東西 是第一重，我剛才我們說過第一重的關係就是檢控， 檢控與否已經是政治， 已經是政治了，你看到這個過去這幾年裡面，啊，這個雨傘運動之後那個整個檢控政策是如何，啊，今天好像湯家驊說，他說大家咧唔好 double standard 啦，佢用七警案嚟講喎。佢，話啊，如果你哋當初為七警案判監而拍手嘅時候，如今你又點解要帶領即係擁戴領導者被判入獄嘅時候，就提出一啲冇事實根據嘅指控咧？喂 ，exactly 阿湯家驊 ，exactly 你用一個好好嘅例子啊。喂，嗰，那個嘅七警被判案嗰陣時候。他哋用公權力，他哋是幾個人圍住揼一條友，然後那個不是暴力， 但係 嗰個就係公權力的暴力。 副庭長在進行他哋保釋嗰陣時候就話唔係， 話佢哋 理解喎， 係可以理解佢哋 壓力喎， 啊， 你有冇搞錯？ 既然考慮動機。既然你話重奪公民廣場案係唔需要考慮佢哋動機嘅話， 點解你考慮佢哋？ 你又要考慮呢， 是啊，要考慮他們要受，啊，曾經受過很多的，啊，irritate，啊，你為什麼又考慮呢？ 嗱，事實上係我反而覺得真係唔應該考慮，因為點解咧？喂，嗰班係專業警察嚟噶，佢哋係 suppose 係咩啊？佢哋係 suppose 受過專業訓練，包括依啲咁嘅遇到 可以合法殺人嘅，因為佢哋 係啊，咁所以對佢哋嘅要求反而應該嚴謹一啲噶嘛， 係比普通人嚴謹好多倍添啊！係啊，因為佢有武器可以合法殺人。 而家調翻轉喎，對嗰啲就好寬鬆，對住手無寸鐵嘅學生仔， 呢個 係 日積月累嘅後果嚟嘅。你問我好簡單，一個。收了 UGL 50,000,000，到而家連調查都未調查，一個特首連一個單位都未住過，已經入咗去坐監。你話香港人喺眼裏邊望到嘅就係呢啲咁嘅嘢啦。 呢個咪就係檢控。 然後跟住你睇個朱經緯係咁多日，係擺咗喺度咁多日， 成年幾 啊？你睇旺角騷亂嗰啲已經入到坐緊啦，已經係。 呢啲咪檢控政治咯？從來法律都係有政治喺背後。 如果你話一單 case， 香港人得出咁樣嘅憤怒反應，你可以話情緒化。呢個係日積月累嘅後果嚟嘅。林鄭月娥自己深知香港人唔信特區政府。呢、這個先就係真正嘅原因。點解唔信特區政府？因為個律政司根本上就係選擇性執法，唔單止律政司，包括執法機構、ICAC 警察，係咪 ？ICAC 你睇下李寶蘭事件有冇人出嚟去講過？到今日 都未啊， 係咪發生乜嘢事？究竟、UGL 事件點解淨係問個 Legco、Exco 個 clerk 攞一個證明？只不過係攞一個證明，有冇申報咁簡單嘅事，拖到今時今日。是吗？你说很简单，到今时今日有没有人出来解释过一句为什么这么久、这个、一个案件是要拖这么久、当日起诉曾荫权是拖几年三年，从来没有解释过。是吗？这个就是我就说如果你要兜巴车下去第一个车的就是这个律政司。 是，我再车下去，律政司肯定是第一个车。第二，这个杨官呢，其实呢前居可鉴，你所说的他是有钱有 那种保守倾向在这里、就是什么呢？陳志雲案上訴庭又是他，咁又係啦，大家記見到 pattern 啦，就係 原審就係咧判佢無罪，因為點解啦？哦，因為咧其實過去睇到佢同TVB 嘅關係， 玩死陳志雲嗰個咪佢咯， 就係佢咯。 去到終審法院，大佬 後屘去到終審法院又判翻佢無罪，咁又係啦。 七年啊，玩陳志雲 嗱呢個咧嗱，你可以話係有保守傾向，但係呢個又令到人覺得點解要咁樣玩啊陳志雲法咧？你哋啦，即係大家就開始有個 question mark， 喂十一萬，為咗十一萬， 係啊，十一萬就喺度搞咁耐， 搞咁耐， 5,000,000嗰啲 七年啊，玩咗， 玩咗七年， 陳志雲七年。 嗱，如果你講真，如果個檢控嘅政策咧係真係咧有一種嘅對人咧就好恐怖，因為佢可以玩你七年， 因為你係公權力噶嘛，我成日都話嗰個法官你話少少情緒化，石永泰大佬嗰、那個係行使公權力嘅人，等於一個差佬駝住啲槍行街，見到你扎馬尾，可唔可以少少情緒化攞碌警棍毆你啊？ 同埋係啦，你法官講嘅嘢雖然頭先話即係未必係 binding 但你始終都係一個 有指導性作用嘅大佬啊， 即係有 我成日喺度亂噏係唔同噶， 咪所以。上訴庭咧，今次我哋都話啦，佢嗰個嘅判案咧，係絕對會影響埋而家嚟緊呢個佔中嗰、那個即係所謂雨傘運動九個人， 第一批九個。 一陣我哋翻嚟咧，會再講今次呢個判例咧。如果一旦成立咗之後，即係而家確立咗啦，大太係上訴呢個去到終審法院又會如何啦？不過無論如何，如果只要係一年之內喺原審法庭咧，係一定要對以後所有呢啲案係遵從。上訴庭今次嗰個嘅判決啦，一定係咁啦。咁我哋翻嚟再詳細講。